第一呢是一方婚前的财产，那就是我们的个人财产了。第二呢是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补偿，这个具体来讲呢，可能是我们损害机构给我们的补偿，也可能是我们购买保险，比如说像是一些重疾险啊，或者说意外险呢、啊，给我们的一些补偿。那这部分呢也属于个人财产，这也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，也有一些我们说高净值人士呢，他乐于去购买一些保障类产品，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获得了赔偿，获得的钱是自己的，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考虑。 那比如说是婚姻当中用夫妻共同财产买的保险，所获得的赔偿也是个人的， 也分种类。那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呢，一个保险它的财富属性越高，分割的可能性越大。那一个保险的保障性越高，那它分割的可能性也就越小，一般我们会这么认为啊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刚才介绍的遗嘱或遗赠确定只归于一方的财产。那这个是我们之前讲传承篇的时候也会讲到啊，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留钱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只归属其中一方。这样呢， 不然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 不然就视为对于夫妻双方的赠与啊，就会如果真的发生这种婚变的情况下会要分割的。那第四呢，就是一方专属的这种生活用品啊。那比如说我们随便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比如说问问你啊，您觉得珠宝这个算是在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分开了，这属于个人财产呢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？ 珠宝只是女生用的话是不是就归女生呢？ 如果说只是女生用的，一般来讲也只是女生用的，是不是只归女生呢？ 但也没有规定说男生不能用。 对的，这个其实主要看呢珠宝的价值，如果是珠宝是属于奢侈品，属于这种高价值的，那一般是要分割的。那如果说只是这种装饰物，那一般也是不需要分割的，但是装饰物呢它价值本身也没有多少，分割意义也不大，一般它会这么去判别啊。 那同理啊，比如说现在有些女生会愿意买这个价值挺高的包， 对 啊，或者服饰，这个也是参照这个珠宝 一样吗？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主要看它的价值，以及它的价值占整个家庭这种价值的比重。当然也看另一半他的分割意愿啊。如果说另一半就是非要分割，那就这一块呢，我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，那很有可能也是要分割的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，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。 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。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，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，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，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。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、长期康复费用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，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。首先第一点，百种疾病全面保障。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，全面覆盖重疾风险。第二点，轻症豁免三次赔付，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，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，赔付 30% 的基本保险金额，每种轻症最多赔付一次，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三次，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。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，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，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。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，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，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。第三个特点，特定重疾防护升级。